沉滴在我心里。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大。 老公啊，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咧，好快就有咯、哦。今次你谂住点使好咧？嗬， 老婆，你点话点好咧？ 我谂不如用嚟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啊。 冇问题啊。如果我哋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咧，就唔使再登记噶啦。政府会用现有嘅登记资料核实资格，七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嘅八月七号就自动拎到噶啦。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啦。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市民都开始系过翻一个即系正常啲嘅生活咧，咁嗰个可能个案数字咧都系会继续系有一啲嘅上升嘅，咁都希望市民喺现时呢一个即系疫情嘅情况之下咧，始终喺社会上面都存在住一定数量嘅个案啦。我哋都建议翻咧遵守翻防疫措施啦，咁同埋有病征嘅时候咧尽快做检测。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全新多媒体节目《新时代奋斗者》， 二十五位有志投身演艺行业嘅年轻人，为追梦接受不同挑战。 一班学员点样经历严谨评审下，展开演艺之路呢？ 最憎见到啲人咧就系点样独白，攞个稿嚟睇又一路独白。 《新时代奋斗者》七月三日起，逢星期日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 电台精华版，逢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时段内播出。 阿米哈，你问派对有乜嘢作用啊？ 有咩好玩？ 哈林石心 面派对有咩真意义啊？ 其实乜嘢嘢都系睇人嘅啫，你有志同道合嘅朋友就好玩噶啦、嗯。 派对有个好得意嘅地方啊，佢脱离咗你个日常平时嘅装扮啦。咁所以点解酒精喺派对咁重要就系、是、佢其实系帮助我哋减低少少个理性。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哈、 海林、 苏轼、 哈林石心面。 呢首是叶蕴仪《万千宠爱》节目主题曲，是由我18年前所演绎。Hello， 大家好，我是 Alex。 我都相当期待佢的出现啦。今个星期除了有 Alex 和 Anita 分享之外，善道会 talk show 仲请嚟少数族裔朋友 Kevin 和 Jenna 同我哋分享一下。留意礼拜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1日，习近平抵港出席庆回归活动及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新增2358宗确诊，多28宗怀疑 BA.4 或 BA.5 个案。 政府本财政年度首两个月赤字652亿元。 小马可斯宣誓就任菲律宾总统，承诺推动改革，改善民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7月1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睇紧、听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回归2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咧就系、是、搭高铁嘅专列咧，系出席庆回归嘅活动啊。寻日下昼就系去到高铁嘅西九龙总站啦。咁佢去嚟到之后咧，佢系有一个嘅简短讲话嘅，提到话香港喺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严峻考验同埋风险挑战，而家咧就系、是、浴火重生，就话事实证明咧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一个好的制度，能够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维护香港人的福祉。又引用到孙子修身里面提到行而不绝，未来可期，就说只要毫不动摇坚持一国两制，相信香港一定能够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更大和新的贡献。其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和一些官员和社会人士等等是会面的。根据新华社所说，就是昨日就分别见了主要官员啦、啲行会嘅成员啦、各界嘅香港嘅代表啦、纪律部队嘅代表啦、中央驻港机构同埋主要中资机构嘅一啲负责人啦。 另外都引述到咧，就係習近平向卸任嘅特首林鄭月娥咧，啱啱卸任嘅特首林鄭月娥咧，就話喺五年內咧，為維護國家主權啦、安全，以及係推動香港由亂到治咧，做咗大量嘅艱苦工作，作出咗重要嘅貢獻。咁啊，中央咧對佢五年入面嘅工作咧係充分肯定嘅咁。尋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都係參觀過科學園啦。咁啊，主席夫人彭麗媛咧，亦都係喺離開咗高鐵站之後咧，係去過戲曲中心等等咧，係參觀嘅咁。咁啊，去到晚上嘅時候咧，佢哋就搭翻高鐵咧去深圳咧係休息一晚。咁啊，今朝早咧會再嚟翻嚟香港嘅咁。咁啊，今朝早咧就會係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咁根據央視所講咧，就會有一個嘅重要講話嘅咁。咁大家可以留意住晏啲嘅情況啦咁。就住尋日嘅一個簡短嘅說法啦，提到香港過去一段時間，同埋提到一國兩制，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馮可強，早晨。 你好，早晨。 早晨，馮可強，先講下尋日國家主席就即係最終係親身咁嚟到係香港啦，搭高鐵嚟到啦。有唔同人都分析到佢呢段時間訪港嘅意義嘅。你覺得今次嘅訪港同譬如五年前回歸20周年當時嗰個訪港嘅意義上有冇咩唔同 咧？哦，係啊，好唔同啊，因為五年前嚟講咧，香港都未出現咗過去幾年嘅啲動亂啊，或者面對新冠疫苗嘅即係新冠呢個病毒嘅挑戰啊。咁所以即係佢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呢個大轉折，即係呢幾年經歷個大轉折，咁就可以話而家都平定咗啦，呢啲社會嘅動亂就令到新呢個病毒咧，亦都可以話喺預期未來兩三年應該可以逐步控制。咁香港咧就面對一個新嘅時期啦。咁點樣由呢個治到興咧？即係點樣去重新？浴火重生啦，呢個亦都係一個新嘅挑戰。咁所以我相信佢特別嚟咧，即係雖然係可以話好多內外嘅都一啲挑戰啦，佢都特別嚟咧係好重視香港未來嘅新嘅發展。應該係我諗就嚟一間典禮講嘅時候咧，我都相信佢會提出對香港未來發展一啲期望或者要求咁樣。 先講咗尋日嗰個喺高鐵站嗰個嘅講話先啦。佢就提到話香港經受咗一次次嚴峻考驗，戰勝咗一個個嘅風險挑戰，就話即係香港咧係歷經風雨之後咧係浴火重生，佢咁樣形容嘅，就話呈現出咧蓬勃嘅生機。你覺得佢所講嘅戰勝呢啲挑戰係講緊邊一啲嘅挑戰咧？即係佢想表達啲咩咧？喺呢一番説話入邊？ 因為當然而家比較穩定啊，但係其實面對好多問題挑戰。你都知道啦，從整個世界大國嚟講，中國都面對好多挑戰啦，即係美國對中國嘅政策啊，各方面啦，都係有啲針對去阻壓中國繼續嘅發展嘅。咁其實都知道啦，對香港亦都有影響嘅。咁所以譬如香港個國際城市，個地位啊、作用點樣進一步發揮咧？八大中心啦，我哋知道14/5規劃就希望香港發展，除咗保留原來嗰四大中心嗰個角色個作用之外，另外就希望發展另外四個新嘅中心。咁喺咁情況之下，呢啲都冚唪唥都係牽涉到國際嘅。咁香港點樣能夠喺咁嘅國際形勢之下，繼續能夠可以好似以前咁樣，或者更加有一個新嘅做法？去點樣發揮佢嘅國際城市作用？因為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國兩制。其實香港點解有兩制咧？其實亦都因為考慮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咁所以咧就唔係內地一個城市。咁所以佢點樣繼續保留同埋發揮佢獨特嘅國際城市嘅作用咧？呢個係第一個要解決嘅啦。咁第二當然就牽涉到話嗰啲深層次矛盾啊、經濟民生啊，點樣可以克服以往嘅困難，房屋啊。青少年嘅流動啊，國民教育啊等等啦，呢啲都係一連串嘅問題咧，都係唔容易解決嘅。其實都係需要有一套好完整嘅計劃，同埋逐步逐步。所以佢話行而不絕咯，即係要好 努力、好勤力咁樣不斷去解決問題，咁先可以去到嗰個未來嘅。 嗯， 所以呢啲方面都係對我哋嚟講一個新嘅挑戰。 頭先提到呢啲 愛國者治港啦，點樣愛國者治港法啦，點樣發揮到佢嘅功能啦？呢個亦都係要解決嘅問題。 嗯，頭先提到呢一啲就係好多嘅挑戰，但係佢嘅講法係話戰勝咗一個嘅挑戰嘛？你覺得佢想表達啲咩咧？喺呢個時候有呢個說法？ 佢當然佢講話浴火重生啦，即係將會呈現蓬勃生機啦。咁呢個係期望嚟嘅，即係而家即係今年嚟講，香港都未出現呢個所謂蓬勃生機啦。即係其實一個期望，浴火啦，就經歷過浴火重生同埋蓬勃生機咧，其實都係要未來一屆政府要努力，要先至能夠實現嘅。咁所以我相信佢可能一間。講話的時候都會表達呢種期望，甚至可能有啲具體嘅方向啊，希望香港能夠做到啊。咁我都相信咧，應該國家政策咧就進一步咧，即係會有啲有利於香港發展啊、大灣區發展嘅一啲政策出籠嘅。 即係 我相信都係會期待一啲咁嘅真嘅事物發生。 你預期一間嘅講話，直情會有啲涉及邊啲方向嘅即係經濟定係邊一方面咧？你覺得佢聽一間嘅講話？ 一定係啦，即係香港未來嗰個作用啦，即係譬如八大中心啊，你都睇到咯。佢今次訪問一個就係習主席去訪問呢個科技園嗰度，即係重視呢個創新科技啦，希望香港能夠。成為創新科技中心。另外啊，習夫人就去呢個戲曲中心，即係呢個即係點樣發揚呢個中國傳統文化啊，粵劇啊，或者同埋呢個中國嘅傳統戲劇。咁呢個都係有心意，因為點樣促進香港成為一個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亦都係即係反映呢方面嗰個期望啊。咁所以即係可能咧，跟住落去就話點樣具體做到啦。咁就希望下一屆政府啦。點樣有咩方法，有啲咩計劃去做？咁而我相信中央一定會全力支持嘅，即係發展方面。因為過去嚟講，主權安全啦，可以話基本上咧都大局已定啦。咁當然將來仲可能會有啲轉折啦，或者有啲呢啲對國家安全或者主權有可能新嘅一啲挑戰。但係總嘅嚟講咧，就呢方面大局已定啦。咁然後發展方面咧，我諗就會着重。香港未來的發展，咁呢方面可能是重點嚟嘅。 OK， 講到未來的發展，尋日習近平主席都提到話有關於一國兩制嘅，佢就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啦，形容話係能夠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啊，維護香港同胞嘅福祉，亦都形容係一個好嘅制度。係咪代表即係中央對於喺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嚟講呢段時間都係比較正面嘅一個評價咧？ 即係佢其實一定要嘅，即係話唔係話一國兩制已死，即係唔係而家唔係變咗一國一制，即係而家可能好多外邊嘅聲音啦，啲傳媒啊，或者一啲部分香港人啦，佢覺得冇啦，香港冇自治啦，冇咗自己一制咁樣。咁當然由於呢幾年嘅影響，事實上係有啲唔同咗嘅。咁問題就話。點樣浴火重生咧？即係重新對一國兩制，即係中央呢兩三年都其實對一國兩制講得好清晰啊！點樣即係你要重視一國係嘛？喺一國之下嘅兩制咁，但係兩制嘅香港制度點樣發揮佢作用咧？今後咧可能要重新去摸索所以到一個新階段咯，可以咁講，一國兩制到一個新階段。就冇冧嘅，即係唔要一國兩制，係要繼續堅持一國兩制。但係點樣做喺新階段點樣做好呢個香港一制，發揮個優勢咧？呢個其實都係需要探索同埋努力咯。 你講香港一國兩制 一個期望嘅。 OK， 但係你預先間個講話會唔會都提及到一國兩制，或者頭先你提到話可能呢段時間都有啲人對於一國兩制會唔會有啲嘅質疑喎？咁佢會唔會有一啲嘅方向性去挽回呢啲咁嘅信心？ 我希望咯，同埋相信佢都會嘅，因為呢個因為佢咁樣嚟啦，即係咁重視啦。即係唔係純粹話五年啦，換屆就嚟啦。呢今年嚟咧就都係好特殊嘅，即係特別嘅環境，唔同曬啦，成個世界都唔同曬啦。咁啊，好多迷茫，好多即係香港人啦，好有啲人對香港有啲失望啊，甚至出邊嘅傳媒對香港嗰個 攻擊啊，即係話香港冇啦，成為中國一部分啦咁樣。咁佢要即係用呢個香港呢個平台，今日呢個慶典啦、啊，嚟宣揚即係對一國兩制嘅睇法，同埋希望香港繼續發揮佢國際城市嘅地位。就我相信都應該係著埋喺呢方面多啲嘅，即係其實向全世界同全香港嘅市民啦、啊、都發布一個。信息啦，即系我相信一定会系。 嗯，但系有啲分析都话，咁样讲法，即系会唔会强调一国多啲，或者定系会强调两制多啲？你自己预计会系点样？ 我相信咧，就应该咧，嗱，即系其实咧，佢就话点样同你扫平嗰啲即系动乱嘅因子啦。咁同埋即系你都知道啦，有国安法，另外又改变咗个选举制度啦，咁保证爱国者治港啦。咁當然仲有啲具體問題要改善要做好嘅，但係總嘅嚟講咧，就呢、這個已經大轉折啦，即係話由亂到興啊嘛。咁其實已經亂咧，就基本上就可以話平定咗啦。當然唔會話永遠冇問題嘅啦，但係跟住就興啊嘛。咁所以就一國兩制點樣重新逐火重生咧咁樣。其實應該是會在呢方面多啲講多啲嘅，即、 okay. 係我相信咧，佢中央嚟講咧，就都係好需要香港，嗰、那個獨特嘅作用。如果唔係，即係唔使搞咁多嘢啦。即係其實一國兩制係好多問題要解決嘅嘛。一定係香港有佢，仲有佢獨特嘅作用， 係、okay. 中國仲要繼續改革開放，仲要繼續啊建設國家現代化。咁對我哋講話八大中心其實都是一個重任啦，即係期望啦，即係高度重視香港嘅作用。 嗯， 呢方面咧，我相信係唔會放棄嘅。 O、okay. K， 對香港嗰個睇法。 O K， 但係尋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都有見到第五屆特首林鄭月娥嘅，咁啊亦都有充分話中央咧充分肯定林鄭月娥五年嚟嘅工作啦，指佢忠誠履行憲制責任啦，團結各界啦，止暴制亂啦，亦都話全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同埋香港繁榮穩定，落實愛國者治港嘅原則嘅。咁點睇佢即係中央對於林鄭月娥喺呢個時間有個咁嘅評價咧？又 我相信都係即係一個正當嘅一個評價嚟嘅，因為從中央政府嚟睇，即係呢幾年咁亂，咁佢都能夠堅持啦，即係好努力去解決呢啲問題。咁呢兩大問題，一個就動亂，一個就係呢啲。啊！病毒啊，咁樣全世界各所有國家都係要克服嘅。咁佢喺呢個轉折期間咧，即係仍然係都堅持去努力去工作。咁即係發揮一定嘅作用嘅。即係我諗歷史都應該有個公允嘅評價。咁當然我哋香港人亦都有唔少人對佢喺處理方面有啲意見啦。咁包括修例事件嗰度，即係佢可能對嗰、那個。政治的敏感啊，對政情的掌握啊，呢方面係有啲缺點啦、啊。咁但係總嘅嚟講，佢呢幾年都唔容易捱嘅。我諗全世界所有城市國家嘅領導人咧、啊，其實都唔容易捱嘅。啊，咁佢捱得過去咁樣啊，咁都我諗都係一個公允嘅評價嚟嘅。雖然我哋當然對佢有種種嘅做法。但係呢啲又過去咗啦，我可能要向前望啦。咁、okay. 你都睇到啦，佢都係希望林鄭啦，就繼續支持呢個香港同埋國家嘅發展作出貢獻。咁、我相信咧都會有一定嘅位置俾佢啦，希望佢發揮作用。 新華社嘅講法就係話習近平希望林鄭月娥積極支持新一任嘅行政長官同埋新一屆嘅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等等嘅咁。嗱，講到新一屆嘅問責班子即今日就宣誓就職啦。你自己覺得佢哋首要處理嘅問題，或者冇啲咩地方要改革嘅咧，等等咧？ 嗱，即係因為體制改革就唔容易嘅，就亦都比較複雜。但係我諗我諗大家都明白啦，我幾乎有共識噶。即係而家呢個新嘅領導班子啊，同埋香港市民都覺得香港政府以前嗰種運作啊，即係佢有佢個優點啦，但係佢咧就適應唔到而家個時代咧變得好快啊，即係你要快速反應啊，做嘢要快啲啊。有時咧，即係雖然我哋都講程序啦，咁但係你程序唔係死嘅，即係死噶嘛。你可以用啲生啲嘅方法嚟 點樣修改程序啊，或者令到件事快啲咁樣。同埋你要唔好純粹就係一張表面嘅功夫，而係所以話要用呢個結果為目標就意思，即係你要睇到結果，你講嗰樣要做得到，你做唔到你都有個解釋。咁我跟住點做咧？即係呢啲嘢你要真係好認真地去解決問題。即係唔好即係啊！我做咗啦，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呢啲表面功夫啫，實際上冇解決問題。咁所以我相信呢方面咧都會係要有成績咯。即係正如有啲好多人都講，要令到香港市民有獲得感啊！即係覺得啊，即係得到啲嘢，得到嘅嘢就係當然係喺有形同埋無形啦。即係經濟發展咗啦，揾工又好咗啦，機會又多咗啦，呢、這個社會又大家和諧咗啦。啊！唔好再內鬥啦，咁即係呢啲嘢都係需要新一屆政府去做嘅，即係點樣促進一個和諧團結啊？ Okay. 即係唔好再糾纏喺過去啦，啊，應該向前望啊，咁樣。咁呢方面都係好需要新一屆政府去做。 嗱，最後分零鐘啦，即係喺你見到而家新班子嚟講咧，成個組合方面，有啲人都比較到，譬如一啲政務官嘅佔嘅比例，可能同上兩屆嚟講佔嘅比例咧，上任嗰下咧都係少啲。咁你點睇成個組成咧？呢一啲嘅人選又 呢個當然我哋都係以觀後效啦。即係我相信有時新一屆政府或者任何一個機構都係上台嘅時候就即係俾個時間去睇睇啦。即係當我哋唔係話一定得，但係即係亦都唔一定唔得嘅嘛。最緊要呢班新嘅領導階層，佢係咪真係有同心同德，同埋咧就知道問題喺邊度？我相信實知㗎啦。你根本呢幾年嚟即係暴露咗好多問題，即係好多人都有意見㗎啦，包括建制都有好多意見㗎啦，啊好多專業人士啦。我相信中央咧亦都係好多意見㗎啦，係嘛？即係你知。中國嗰、那個工作效率啦、即係呢個即係幹部隊伍嗰種做嘢嘅方法啦、重視研究啊咁樣，即係我相信香港咧都需要學習一下，即係點樣能夠好似內地政府工作咁有效咧咁樣。所以呢方面咧、okay. 就我諗都即係俾啲時間啦，睇下佢哋未來嘅表現點。 好啊，馮可強咧就係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回归25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升旗嘅时候，由歌唱家领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同区旗。朝早8点正，国旗同区旗升到上旗杆顶，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悬挂住国旗同区旗喺上空飞过。灭火轮和水警轮喺金紫荆广场对出嘅维港海面喷洒水花。敬礼出席升旗仪式的嘉宾包括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夫人、新一届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抗礼、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抗礼，以及刚刚卸任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同丈夫、刚刚卸任的第五届政府官员等。出席儀式的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就包括中聯辦主任樂慧寧、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劉光元等。升旗儀式結束之後，特區政府將會在會展大會堂舉行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暨第六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尖沙咀发生凶杀案，一个23岁姓周的女子被发现倒毙在一间酒店房间。警方拘捕死者的28岁前男友调查。油尖警区助理指挥官贾锦林表示，女事主的妈妈寻日下昼到黄大仙警署报案，话同个女失去联络。傍晚时分，涉案男子同他的法律代表前往警署，话同失踪人口案有关。期间向警方提供一张酒店房卡，警方晚上抵达房间调查，发现死者浸在厕所浴缸，

8:37繼續翻嚟千禧年代，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一啲三無大廈，包括佢哋都冇一啲嘅業主立案法團啦，冇保安啊等等咁。然後見到咧，政府就話打算咧修訂呢個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啊，咁啊就話賦權咧俾一啲俾消防處啦，同埋屋宇署咧係執行當局咧。代一啲未能夠符合條例要求遵從消防安全指示或者係符合消防安全令嘅一啲嘅舊樓嘅業主咧，做一啲消防安全改善工程，由政府部門代佢哋做呢啲工程，並且咧向佢哋收翻有關嘅費用嘅咁。咁啊，見到政府喺文件度都提到話啦，要代業主去做呢啲嘅工程，涉及到好複雜嘅考慮嘅。咁所以就話咧，會展開一個十星期嘅公眾諮詢，諮詢期咧由7月5日。去到9月13日，自己点睇咧？三毛大厦都可能面对如果要做一啲嘅安装消防改善工程嘅时候咧，可能都面对好多嘅困难嘅。如果由政府嘅执法部门当局去带头，甚至代佢哋做之后先收翻钱，你哋又点睇咧？1872311，1872311。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早晨。 是早晨，是 早晨，许德亮，头先提到话咧，点解要揾到执法部门去代佢哋呢啲嘅旧楼业主三毛大厦啦，尤其系要做一啲消防改善工程咧，就话因为佢哋要符合消防安全指示或者系符合消防安全令。通常呢啲大厦获得呢啲指示或者安全令，系涉及啲乜嘢嘅问题，先至会攞有呢啲指示出现嘅咧？ 其實咧喺油尖旺區咧都有1600多栋大廈咧，係喺一兩年咧係即係符合唔到消防處即係去執行個安全指示啦。咁其實咧，你問我咧，我自己個人咧都係贊同嘅，因為原因好簡單，喺油尖旺區咧有好多嘅三無大廈，其實佢哋係住咗一啲老人家或者一啲劏房啊，或者一啲出租户。咁其實過往一兩年咧都有成20多座大廈咧係揾過我哋啲議員求助嘅。因為咧，佢哋啊俾消防處或者屋宇署咧，就係控告啊、檢控咗。咁上完庭之後咧，其實翻到嚟社區度咧，都係做唔到呢啲解除消防安全嘅指示嘅。咁其實咧，就算有啲大廈係肯做嘅，但係其實咧最特別呢一樣嘢咧，就係其實要解除消防安全指示咧，成個過程咧就大約要2至3年先做到嘅。原因咧就係要經過消防處、屋宇署同埋水務處互相。嘅批核啊，个图积啊，个申请啊，所以搞一单消防工程咧系非常之困难嘅。即系你问我咧，我系非常之赞成咧，就系由消防处即系或者屋宇署去介入。不过即系我哋要考虑到一样嘢咧，就系点样系拣选一啲代办工程嗰啲大厦嗰个门槛咧。咁其实咧过往咧屋宇署嘅做法咧，就可能嗰啲大厦就要被检控咗，检控完之后咧，可能咧就。屋宇署咧揾一啲社工落去同嗰啲大厦嗰啲业主去倾，倾完之后你再唔做，可能再检控，咁屋宇署先再介入。咁今次嚟到呢个消防呢个指示啦，咁消防呢个命令咧，消防处或者屋宇署系咪会咁样做，先至系令到人哋说服到？喂，我哋系拣选咩大厦系优先去做咧？咁就调翻转啦。如果真系所有三无大厦系咁做嘅，但系其实有啲咧大厦咧，我哋见到咧系有法团，不过啲法团咧可能已经好多年咧运作唔到。咁佢哋都面临到呢个问题嘅，咁可能咧就呢个拣选大厦呢个门槛咧，就可能政府要问多少少咯。咁其实第二个问题咧，我哋自己都会即系考虑到嘅，就系话如果消防处去做嘅，同佢哋做嘅，咁可能咧用咩方案去做咧？系咪最优化嘅方案去做咧？咁另外啦，即系有啲业主都担心一样嘢咧，都同我哋反映翻咧，而家就系话如果消防处介入咗之后。咁我做完之後啦，咁以前咧佢可能佢咧佢冇啲消防系統噶嘛，咁可能會跌落第二個陷阱啦，會唔會每一年嘅消防年檢，咁政府幫我做咗，我哋又唔識統籌，咁如果我哋唔符合嗰個消防年檢，又會唔會又再被後面嘅檢控咧？咁可能呢一啲程序政府可能要諗清楚少少咯，同埋其實介入咗之後嗰、那個優化嗰個工序。我哋最緊要就係睇個程序，因為點解2至3年先搞得掂嗰個消防工程呢？其實係好擾民嘅。如果係消防處、屋宇署介入，如果成個程序可能一年之內搞得掂咧，咁可能即係市民又會多啲贊成咯。 嗱，翻翻最基本先，即係等啲聽眾明白先。頭先我個問題係話，即係你消防安全指示或者呢啲消防安全令，喺咩情況下呢啲嘅大廈會拎到啦？可能係涉及到邊一啲嘅設施係不足？等大家理解一下先。 嗱，其实咧，嗱，如果咧嗰座大厦可能冇一啲水缸啊，啊，即系喺消防处或者冇一啲花洒系统啊，咁屋宇署咧就可能，咦，你冇出路指示灯啊，冇个消防防烟门啊，咁佢就可能会出一啲消防安全指示。重点就系嗰座大厦可能就欠缺一啲救火嘅设施、防火嘅设施，咁可能消防处或屋宇署咧就会俾呢啲命令嗰啲大厦噶啦。 咁你覺得因為我見政府嘅文件都話啦，只會喺特殊嘅情況下先至會就一啲唔遵從指示、唔遵從消防安全令嘅樓宇做一個代辦工程嘛。頭先你都提到個門檻啊、條線點畫啊咁，你自己嘅建議應該係點樣？ 嗱，我成日建議咧，就係其實咧，而消防處、屋宇署可能出咗命令之後，可能咧舉個例子，可能喺九個月或者一年之內，如果嗰座大廈啲業主係唔回應嘅，咁可能就要介入噶啦。咁喺介入之前咧，可能咧即係可能亦都可落去同佢哋約一啲肯做嘅，或者揾到一兩個業主都問一問佢哋嘅意見方向，就好過咧就好似而家屋宇署咁檢控完之後再檢控，咁可能根本佢哋做唔到，你檢控哋兩次三次罰咗幾萬蚊都係冇用㗎。咁我覺得就依樣嘢咧就可以慳翻啲錢咯，係啦。咁另外其實咧每一座大廈，咁琴日民政事務處有一個好健全嘅系統，邊啲係三無大廈或者邊啲係做唔到嘅大廈。咁消防處或者新成立嘅部門可以攞佢哋呢啲資料，俾咗信佢哋先，亦都由民政事務處去介入，俾咗信即係勸喻佢哋做先。咁大個程序就唔好耐，我覺得一年之內就應該就要實行咯。 嗯，另外頭先你提到話，究竟啊，即係如果真係消防等等嘅執法部門係代辦呢啲工程嘅時候，究竟用一個咩方案呢？可能唔同方案都涉及到唔同價錢啊、唔同規模等等噶嘛。呢、這個點樣又可以滿足到業主？因為可能業主自己之間咧都未必有一個共識嘅。點樣可以滿足到業主，同時即係執法部門又可以落到呢個決定咧？咁點睇咧？呢、這個又？ 嗱，其實咧，我哋自己係咁睇嘅。我哋而家喺坊間咧，即係幫一啲大廈咧，都遇到個問題。其實咧，會唔會今次這個法例咧，就好似屋宇署咁，係基本嘅消防設施達成嘅啫。因為其實一座大廈咧，要整一個水缸加個纖維缸，可能五六十萬。但係你話啊，可能我優化咗，唔需要加水缸嘅，豁免咗嘅，由入水式喺地下入水嘅，中間整個中途缸、中途泵咁將啲水泵上去，可能那個程序啊同埋個價錢咧就會平好多。但其實呢個命令咧，我哋自己覺得同屋宇署唔同，屋宇署可能咧有啲違建物你拆咗，但消防安全咧你可能係加一啲嘢落去，咁加啲嘢落去喺邊度加個泵啊，喺邊度加個水缸咧，牽涉到嗰個大廈嘅業權啦。咁我哋成日見到啲街坊咧，而家暫時有好多爭拗就係，喂，個天台業權我嘅，你喺度加個水缸做個消防缸，我梗係反對㗎啦。咁可能咧就係政府咧就係擺出嚟嗰個方案咧係最簡單最優化，或者會唔會好似我哋而家油尖旺咁啊？民政事務處其實有啲大廈根本乜都做唔到嘅，可能加啲滅火筒啊，或者簡單嘅即係擺啲消防嗰啲喉轆喺度。咁可能就好過成個工程呢就整一個大型嘅消防缸啊，由冇至有，可能呢個擾民程序埋個價錢呢就會大好多。我自己個人覺得呢就是最簡單最優化符合到救火安全嗰個程序呢就可以符合到個標準呢就最好嘅。 但返返轉頭，如果咁即就算政府部門出手都係要涉及到好多業權嘅考慮同限制嘅時候，其實同本身自己大廈居民自己做有幾大分別呢？ 其實呢大廈自己居民咧，頭先我都講過咧，其實成個方案咧就是、個能力，佢哋係統籌唔到，或者一啲業權揾唔到，同埋有啲咧係唔想代人哋夾錢，即係話點解有十户可能有七户做嘅，有三户揾唔到嘅，點解我哋要夾埋錢咧？咁其實呢個方案咧就係、是、最好咧就係、是、消防處介入咧就係、是、可以減散咗一啲爭拗，就係、是、你如果政府做咗，我代你收錢，你哋唔做咧唔俾錢咧我就釘契。咁第二個最重點咧就話。嗰、那個程序啊，頭先我講過啦，一個消防嗰個程序咧，最少要搞三至四年，原因就牽涉到消防處、屋宇處同埋水務處。咁有啲大廈都話啦，我哋幫佢哋跟進嗰陣時候，哇個圖即批嚟批去，同埋好官僚化。但係政府如果今次優化方案咧，最緊要就係簡化程序，就唔好話喂三個部門各自為政，都要拖幾年嘅。咁其實你幫佢哋做係冇用噶，所以我就覺得依樣嘢最重要啦嚇。 頭先提到夾錢嘅問題咧，亦都可能有啲業主根本聯絡唔到佢嘅，咁到時點算咧？就算做啲工程都好咁，好啦，咁就算而家今次係即係政府部門係代做工程之後，先至向一啲業主追討翻個費用，同樣都會面對呢個問題嘅，可能都有啲業主係聯絡唔到、追唔到費用嘅，又點算咧咁？ 其實過往屋宇署嘅做法咧，就追唔到嗰啲咧就釘契， 其實有些是追到的，就算老人家是沒有能力呢，那可能政府都釘契的。但其實你問我個人覺得呢，其實釘契呢又攞唔返錢呢，其實係納税人錢嘅。但可能呢基於個消防安全嘅條例啊，或者人命關天嘅優先啦、啊、咁我自己都會支持方向，就係、是、喂追唔到嘅，咁政府將佢釘咗契先啦、啊、咁可能即係暫時係爭住錢先，就好過有啲人願意俾錢，有啲人唔願意俾錢，嗰啲人要俾埋其他人嘅錢，即係覺得條氣唔順啊，啲街坊話俾我聽。咁、我覺得即係暫時釘咗契，由政府冇能力嘅低咗契嘅，遲啲追翻咧，咁我都覺得合理嘅。 即係變咗納税人負擔嗰個 暫時負擔啦，係啦、嗯。其實你問我成個角度咧，如果話納税人俾就唔應該嘅，但係可能即係一定呢啲係救火，即係牽涉到生命安全嘅。而家喺社區呢個問題係成十幾二十年都解決唔到嘅，咁、暫時嘅優質方案咧，我又覺得可能用住呢個方案由納税人俾住先啦，係啦。 我睇翻喺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嘅文件啦，提到背景資料嗰度都話政府係預計只會為大約200至400栋嘅大廈咧係做有關呢啲工程。你覺得夠唔夠啊？喺呢個計劃之下，200至400栋係咪滿足到 你？你問我一聽到個數字咧，我即時覺得有問題嘅，因為好簡單。啱啱公布咗即係消防處屋宇署巡查咗13500栋，淨係油尖旺啦，油尖旺佔最多嘅係服即係指示即係跟循唔到嘅都有1686栋，咁你得嗰幾百栋，咁其他嗰啲唔做嘅又點樣呢？咁調返轉頭啦，即係我又覺得個門檻其實要清晰同埋公開囉。如果你有啲大廈揀選，啲大廈唔揀選，咁其實啲市民都問翻我哋議員噶，點解佢哋可以幫到手，我哋又幫唔到手咧？咁、其實呢樣嘢又令到個社區又可能多個爭拗。咁其實最後我都想建議翻一點嘅，所有個工程都好，其實咧市重建都做得好嘅，每個大廈嘅工程個報價大約幾多錢？如果消防處今次有個平台可以大約個估價點樣做，有個價錢擺曬出嚟俾啲市民自己可以睇多啲、了解多啲，就好過事後咧有啲街坊話：，我做完之後問我收錢，攞張單嚟問啦，議員點算啊？點解突然間要收咁多錢㗎？咁我覺得避免爭拗啊，早啲有一個公開嘅平台，讓人哋知道每個工程係點做嘅，同埋邊座大廈可以優先嘅，有個次序擺曬出嚟嘅。咁嗰啲大廈知道，咦，你唔揀我都要積極再揾下其他方案點樣解決個問題。咁我覺得就會避免個爭拗出現咯。 OK， 好啊，唔該曬許德亮。許德亮係油尖旺區議員嚟㗎，你又會唔會都係住喺啲三毛大廈，或者了解到三毛大廈嘅情況咧？點睇今次政府打算話修訂條例啦，就俾賦權啊，俾消防處同埋屋宇署等等呢啲執法當局咧，係代替一啲未能夠符合條例要求、遵從指示嘅其實一啲消防安全指示咧嘅一啲嘅舊樓業主咧，做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休息一陣。 律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的。 小新，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啦，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同到区议员讲到这个的打算修例的情况，看看帮到一些部分三毛大厦或者旧楼的业主呢，都可以满足到消防安全的一些指示啦，即使可能个楼里面呢有其他业主可能已经联络不到等等，就是说政府执法部门呢是代他们做一些工程，之后才是收回费用的。又请来另一位嘉宾，消防顾问梁锦德，早晨。 早晨啊，小罗文。 早晨，梁锦德，可唔可以先讲下而家喺一啲旧楼，如果真系要满足到条例一啲消防安全嘅要求，其实本身系咪要做呢啲工程都可能好大规模啊，或者有啲难度喺度咧？ 有嘅，有各方面嘅困难嘅，大家都睇到。即系第一就个业权嘅问题啦，即系话 揾唔揾到個業主同埋個業主嗰方面同唔同意咧？咁好多時會遇到嘅困難就係話部分業主係願意俾錢，但係部分業主咧唔願意俾錢，不單止咧係唔願意容許啲其他嗰啲業主咧去進行嗰個工程嘅，甚至乎其他嗰啲業主願意俾錢咧，佢都唔俾呢啲業主咧派啲工程人員進入佢嗰個單位度去加改啲工程，咁呢度係一個其中一個困難。而另外一個困難咧就係話其實呢啲咁嘅舊嘅商住樓宇咧係已經幾十年㗎啦，好多時佢嗰、那個問題唔係淨係單出喺個消防安全個嗰啲消防設備嗰度啊，咁而咁另外會係有一個供電系統咧都出現咗問題嘅。咁其實喺個消防安全設備去提升之餘咧，佢其中一個條例係要求咧，將嗰個消防嗰、那個、那個電源咧係增加一個後備電源。咁但係當你要增加一個後備電源嘅時候咧，依、這個供電嘅電力公司咧就會要求佢咧將成座大廈嗰個供電系統咧成個去提升翻一個安全嘅標準。咁而令到咧喺嗰個費用嗰度咧係相當龐大嘅，即係變咗唔係淨係個消防設備需要做提升，其實連個電力系統都要做提升，咁而令到咧喺各方面都有個困難啊。咁而消防系統嗰度大家都明白就係話佢要加設水缸咧，係喺嗰個負載嗰度咧都出現咗一個問題，而令到咧。在这方面是亦都面对个结构上的困难。所以在几方面呢都有一个在改善那方面呢令到业主是有个困难好难去解决的。 明白。刚才讲到业权啦，可能有一啲旧楼在结构上面有一啲困难啦，或者供电系统等等的限制啦。咁你觉得在这些限制之下，今次有这个措施，即是说如果真的修例成功，给一些的执法部门是代即是代替他们一些业主是先做一个工程先，然后先再追返一些钱咁样。你觉得对于一些旧楼改善整个消防安全工程这一些的进度可以加快到几多呢？即是整件事是不是可以推动得快一点呢？又 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是從善如流的啊。咁面對的就是樓宇舊咗啦，有啲業主可能係已經係老去啦，或者甚至乎係移咗民，係揾唔到嘅啊。咁交低咗個單位喺度，咁令到咧就係話冇辦法可以聯絡到啲業主去進行呢啲咁嘅維修啊，提升嘅消防設備啊，咁而政府嘅介入咧，正好就係為呢一類嘅樓宇咧，可以加快咗嗰個消防安全嘅提升。 嗯。 這個做法，我覺得係相當好嘅。 但會唔會調轉出一個情況，就係諗住政府都如果覺得有特殊情況或者好有需要，都會介入噶啦。咁一班業主就可能未必係更加有動力去本身去自己去做一啲改善消防安全嘅工程咧。 我理解又不是说去到实际的业主如果是即是部分的业主都有个积极性在这里，只不过是在个执法上有时候个别没了个弹性，令到业主呢是要花费相当大的气力去进行这个改善。据我的经验呢因为他是要做了一个設計上的審批而先注意去做这个进行这个工程，但是往往就是那个設計上的審批呢很多时候就过分執着，而令到那个審批的时间呢花上成三年四年的时间呢先完成一个審批的工作，先拖迟了整个工程。 我都想問，因為有些業主可能嘅關心，除咗頭先話業權問題，其實錢因為做啲工程可能都涉及龐大費用嘅，錢傾唔到，咁所以就做唔成啲工程等等。嗱，今次咧，就算係政府係代佢哋先做工程咧，其實及後都要俾翻錢嘅，要追翻佢哋啲業主費用噶嘛。 都是要俾翻錢嘅。如果涉及到錢的情況，就算政府做了會不會都是收不翻呢一啲費用嘅咧？到最後是不是就係納税人會承擔翻咧？你預計可能？ 我相信是無可避免，納税人是會承擔部分的費用嘅。而事實上，政府其實喺嗰個政策上，大家都睇到佢同步，佢係有啲叫做資助計劃嘅，咁、基本上嗰度都已經係由政府撥款去資助做呢啲消防工程。不過問題就係、就算佢資助，嗰啲業主可能都仲係即係個業權太分散，而令到進行唔到呢個工程嘅時候咧，咁由政府去推行嘅話咧，我相信最後佢都係喺翻呢個咁嘅資助嘅費用嗰度咧，去撥部分嘅錢咧，去資助啲業主，而著量去收翻啲業主其餘下嘅費用去處理嘅啫。 Okay.最後我就想問，立法會文件都話預可能即係大概為200至400棟嘅大廈會即係政府會即係代佢哋做呢一啲咁嘅工程啦。喺個數字上面，你覺得係咪足唔足夠應付而家喺香港一啲舊樓嘅情況？ 我相信呢個係佢初步去估算啦。我實實際際，我諗應該唔止呢個數嘅，可能做落嘅時候會有增加都未定嘅呢個咁其實以而家嘅法例，其實跟呢、這個消防法例咧，個消防處係有足夠權力咧去執法啊。喺個消防改善令，如果啲業主唔去執行嘅時候咧，係法例係賦予消防處係可以去執行嗰、那個移除嗰、那個火警危險。咁即係我講。其實是賦予消防處是可以去執行呢、這個消防設備的提升嘅。咁、只不過今次我相信政府想從善如流，就係攞到社會的認同，所以先再做多一個功夫去做依從善如流，就係攞到社會的認同，所以先再做多一個功夫去做呢個修例嘅啫。 OK， 好啊，唔該曬梁錦德，多謝你。梁錦德咧就係消防顧問嚟嘅，你又點睇咧？1872311講下有關於一啲舊樓啊，如果真係因為種種嘅問題未能夠完成到呢一啲嘅消防安全改善工程，由政府出手先代做工程，然後再追翻啲費用，你又點睇咧？1872311。 油尖警區助理指揮官賈錦林表示。女事主的妈妈昨晚下午到黄大仙警署报案，说同个女失去联络。傍晚时分，涉案男子同他的法律代表前往警署，说同失踪人口案有关，期间向警方提供一张酒店房卡。警方晚上抵达房间调查，发现死者浸在厕所浴缸。法医检查之后，发现死者全身有30多处刀伤。其中心口左胸前有8处被刺伤，喉咙亦都有刀伤，相信是致命伤。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警方在现场发现一把长27厘米的刀，相信是涉案凶器，将会循感情和金钱纠纷等方向调查。案件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天气方面，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9点，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18.2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朝早7:30至8:30，天文台录得昂坪、横澜岛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68、66和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8、77和89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明报报道，今日是香港回归2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下午乘坐高铁来香港出席庆回归活动。他抵埗之后发表简短讲话，表示香港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严峻考验和风险挑战，现在浴火重生，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是一个好制度。今次是新冠疫情爆发超过两年以来，习近平首次离开中国大陆。而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就认为，习近平来香港不单止是代表重视香港，更加希望向国际表达本港在国家发展仍然占有重要角色。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次来视察香港是疫情以来第一次出境，因此防疫规格很高，参与庆典的官员和政商人士都需要提前隔离检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表示，毕竟现在香港仍然出现新增个案，从防疫角度来讲仲存在一定的风险。他認為，即使疫情有風險，但是習近平主席仍然親身來香港，體現對香港問題的高度重視。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的網上版報導，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香港科學園，身在現場的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轉化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盧毓明昨晚接受訪問的時候說，習近平總書記特意抽時間親臨科學園，可以見得對方是重視科創的發展。他又引述習近平談到數年前在港的兩院院士來信，向他陳述創科的重要性，如今科學園以至到香港的創科勢頭很好，他期望科創界可以一同努力，為粵港澳大灣區以至國家的科技發展作出貢獻。这个是文汇报网上版报道。 大公报的网上版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香港会见了林郑月娥。习近平指出，五年来在中央坚定支持下，林郑月娥忠诚履行行政长官的宪制责任，坚定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止暴制乱，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重大转折，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作出重要贡献。对于林郑月娥这五年来的工作，中央是充分肯定。大公报的网上版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2358宗确诊，是连续两日突破2000宗。本港 Omicron BA.4 或者 BA.5 源头不明本地个案继续增加。咁昨日系录得28人怀疑感染 BA.4 或者 BA.5，咁其中9人系属于本地感染，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相信社区已经系出现相关嘅传播链，亦都存在爆发风险。港大专家话 BA.4 或者 BA.5 嘅传播力增加。預料幾個星期之後，確診宗數將會急升，促請盡快檢視院舍的接種率。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萬眾期待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明天開幕，藏品融入了藝術科技，等參觀者從不同角度體驗展覽。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首席教授邵志飛是部分互動展品的設計者之一，希望為歷史文物添加現代數碼藝術科技，等訪客以嶄新的視覺欣賞原作。邵志飛在2號展廳展出了以 2D 和 3D 動畫、電腦特效等製成投影片《夢境》，參觀者可以瞓低來欣賞。《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網上版社評說，過去幾年黨中央果斷決策，確保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證明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港人福祉的最佳制度，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充分彰顯。社評說，香港要進一步鞏固愛國者治港的良好局面，繼續發揮好香港的獨特優勢，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文匯報的網上版社評。 信報社評，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只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一國兩制，香港的未來一定會更美好。社評說， 中國堅持動態清零，重視創新科技，特區政府必須準確掌握個中精神，予以積極互動，是短期內通關和長時間互信的先決條件。一國兩制能不能夠收到明天會更好的成果，端賴今日是否努力播種善因。信報的社評， 城報的網上版社論說，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今天特別在城報撰文，承諾他和團隊日後是會透過落區以及與市民交流，了解社會難題。社論說，智慧在民間，集思廣益，定必會為香港尋找到新的出路。除了觀息落區之外，更加要走進民間，感受生活，細聽民意，對改善施政或者是疏解怨氣都有裨益。城報的網上版社論， 明報的社評說，特區成立25年，經濟總產值差不多翻了一番，貧富懸殊就不斷惡化，民生問題越發尖鋭，基層市民蝸居劏房令人揪心，顯示港式資本主義出了大問題，經濟成果分配並非雨露均沾，如果不變革，必定阻礙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社評說，特區施政長期向既得利益過度傾斜的情況必須改變。明報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即使日子难过，都冇谂过放弃，排除万难，继续向前。 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大。 2022年7月1日，习近平抵港出席庆回归活动及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新增2358宗确诊，多28宗怀疑 BA.4 或 BA.5 个案。 政府本财政年度首两个月赤字652亿元。 小马可斯宣誓就任菲律宾总统，承诺推动改革，改善民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文件提到，受到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目标楼宇大约13000多栋，就说截至2022年5月底，消防处和屋宇署已经完成巡查了大约10000多栋的目标楼宇，发出了超过31万张的指示，当中有大约60%的指示都是仍然是要再即是跟进等等的。刚才又讲到一个的做法是不是建议来的修例方面，是不是可以赋权消防处和屋宇处呢等等这些执法当局呢，是代一些未能够符合条例要求的遵从这些安全消防安全指示的大厦呢，是做了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先呢，并且之后呢是收回有关的费用呢。不過文件都提到話，如果咁做咧，係會涉及到唔同嘅考慮啊，複雜嘅考慮，包括就係點樣定代辦工程嘅門檻咧，點樣揀呢啲消防安全工程嘅唔同可行方案嘅機制咧，同埋原則咧，同埋向業主去追討翻工程費用等等咧，呢啲都係要考慮嘅。咁所以就話有一個嘅諮詢係為期10个星期嘅咁。繼續聽大家嘅電話，18723111，有何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你好 ，我想讲个案咧，其实系好赞成咧，即系消防署同埋呢个屋宇署介入嘅，因为我有个亲戚，佢就系喺啲三毛大厦有个单位，佢系业主嚟嘅，咁嗰个单位佢租出租咗，咁就系收到即系嗰啲叫咩消防令啊，即系要做防烟，佢系好愿意做，觉得亦都系必须要做。所以问题我于佢就打电话去同嗰、个即系联络翻嗰个消防处，咁佢哋就话佢你咁你去，因为一栋一层有几户，咁你去自己联络啦，你贴叫贴人哋门咯，即系话封信，即系嗰啲可能消防处发出啲信，咁我梗唔可行噶嘛，即系佢系愿意做。願意俾錢，但係佢又第一老人家，第二就算一個普通一個市民，你都冇權去走去貼人門啦，係咪去拍？咁佢亦都嘗試過打當區嘅區議員，都係咁教佢嘅喎。咁 想想話翻俾佢聽，我唔得，我做唔到啊呢樣嘢。即係我係佢嗰個親戚，我親戚話我願意做，願意俾錢，但係嗰個消防嗰個隊伍就同佢講：我咁啊唔得㗎啦，你即係你要你自己處理㗎。如果唔係咧，咁啊告你㗎啦咁樣。即係所以我又非嗱，即係我都有同嗰個親戚傾過呢啲問題。佢成日都話我好願意做嘅，所以我相信即係。都好希望防嗰、那個消防署同埋屋宇署可以即係介入到，喂你一個部門，你介入容易過一個普通市民點去協調去處理。頭先佢講緊可能要點樣去處理啲工程啊，處理可能嗰啲嘅簡單啲咁，但係都係未咁容易唔傷唔識噶嘛，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何女士。呢、這個其實都係局方都喺文件度提到嘅。其實部分業主，尤其是一啲三無大廈嘅業主咧，可能都係因為缺乏咧一啲籌組能力啊。喺統籌方面，頭先都提到，好似何女士咁講啦，聯絡其他同樣喺大廈入邊嘅業主咧，都可能有啲困難。就算你肯俾錢咧，都可能未必做到呢一啲工程嘅咁。今次呢個建議係咪可以幫到手咧？面對呢啲情況嘅時候，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疫情啊，尋日新增2300多宗嘅個案，連續兩日嚟講係超過2000宗，其中 Omicron 嘅 BA.4 或者 BA.5 嘅源頭不明嘅本地個案咧，係即係持續咁增加。尋日就有28個人咧係懷疑感染 BA.4 或者 BA.5啦。其中咧，當中有9個人咧，都係屬於一個本地感染嘅源頭不明個案嘅。衞生防護中心就相信話，社區入邊已經係出現一啲相關嘅傳播鏈，亦都存在一啲爆發嘅風險啊。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評估一下疫情嘅情況，多咗呢啲 BA.4 或 BA.5 嘅個案嘅即係對社區嘅影響啊，風險係啲咩咧？咁電話旁邊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早晨。 早晨，小羅文。 早晨，曾醫生，2000多宗，尋日連續兩日多過2000宗嘅咁，點評估嚟緊落去嗰個嘅趨勢，或者有啲咩因素最影響嚟緊落去嗰啲嘅成個疫情嘅情況咧？ 我諗個疫情嘅趨勢都係仍然會繼續緩緩上升嘅。咁我諗衞生防護中心佢公布咗由 B4、B5 嘅病源流咧，佢咁我預示嗰、那個依兩個品種咧。是会随着时间应该佢哋占确诊人数个比例会继续上升。其实同欧美国家都会好相似，即係譬如我举个例，美国佢哋即係六月头嘅时候係讲緊around 10% 度嘅，即係喺确诊者当中嗰、那个即係 B.4、B.5。咁但係去到即係六月尾呢、這个礼拜呢，即係啱啱个礼拜呢，咁其實咧就已經去到35% 至40%，即係預示即係每個禮拜咧都可能會有10% 嘅增長速度嘅。咁如果係屬於 B.4、B.5，咁所以其實印證咗就係話依兩種嘅亞型嘅變種病毒株咧，其實係一個相對地高傳染性嘅變種病毒株嘅，比起即係我哋講 BA.1、BA.2，甚至乎 BA.2.12.1 嚇。咁所以我諗大家就市民就真係要好小心啦。尤其是我哋而家嗰個社交距離放寬咗，咁同人哋聚會嘅時間又多咗嚇。咁我諗呢部分係會即係慢慢成為主流嘅病毒株啦。 嗯，不过成为主流嘅病毒株有冇话即系喺个时间上面，你预计会几耐会发展到咁嘅地步咧？又系咩因素去视乎系会去到几时会系变成一个主流？因为而家主流嚟讲都系 BA.2 噶嘛。 系啊，嗱，我自己觉得就香港同美国有啲唔同嘅，因为始终我哋香港都仲有若干嘅社交距离啊、口罩令啊等等。咁唔係完全即係一個全即係將所有防疫嘅措施係拆除鬆綁。咁我自己會覺得未必會好似美國咁樣每個禮拜升高即係10% 啊咁樣。咁但係問題你叫我估我相信只會係慢慢咁樣上升啦。咁但係幾時先至會成為主流？我相信我希望係冇咁快啦，咁但係問題即係呢個似乎係將會發生喺香港。 你点睇呢啲带有 B 点四或者怀疑带有 B 点四或者 B 点五嘅本地个案入边咧，话有38%咧都系源头不明嘅咁，反映啲咩咧？系咪即系好多可能嚟自一啲输入个案？因为有啲就话呢啲病毒株咧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咧，部分嗰啲个案嘅全基因排序就话唔相似嘅咁，你自己点睇呢个？ 我谂一定系输入个案。引致到有呢個社區個案㗎啦，因為即係我諗都係喺外面帶返嚟嘅。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即係點樣讓市民識別啫。咁但係我想講，當即係 B.4、B.5 呢，其實佢可以逃避到一啲即係本身打齊個針啦，或者佢過去感染過新冠嘅人士，佢所得到嘅中和保護性抗體嘅，即係佢會有一個導致到一個突破嘅感染。咁但係問題個感染得嚟咧，個病徵咧，對於頭先我上述所講嗰兩類人士咧，可能個病徵係比較輕微嘅，即係佢未必察覺嘅。嗱喺未必察覺嘅情況下，你繼續去接觸其他人咧，咁就會造成咗即係好難去做到一啲嘅追蹤啊，因為你根本上唔知自己原來係感染得到。咁除非你話你每天你自己好慣性地會做一啲即係我講緊快測嚇嘅措施去確保自己有冇感染，否則就咁落落去，或者佢自己本人都唔知道自己已經受過感染。 嗯，你點評估？即係而家 B.4 或 B.5 喺譬如國際入邊嘅數據，頭先提過話傳播力可能係高一啲啦，但係你話啲病徵可能有輕微啲啦，知唔知譬如導致重症嘅情況又如何呢？因為有啲講法都話啊，會唔會 B.4 或 B.5 日後如果變咗主流嘅時候，亦都頭先你提到話有啲免疫逃逸嘅特性啦，係咪有可能再次令到院舍有爆發嘅風險，或者入咗去有一啲嘅大規模嘅疫情嘅情況出現呢？咁你自己點睇？B.4、B.5 喺香港，如果再變成主流嘅時候，對於院舍嗰個嘅威脅係點？ 嗱，我諗我頭先要再澄清一點咧，B.4、B.5咧，只係對一啲本身已經打齊咗針嘅人士，即係三針嚇嘅人士，同埋即係佢過去感染過 Omicron 嘅人士咧，可能佢再感染嘅時候個病徵係會係冇咁嚴重。但係問題咧，對於一啲未打齊針，或者佢本身係長期病患，或者佢從來冇打過針咧，佢仍然係可以引致到有重症甚至乎死亡。但如果喺香港嘅案例嚟講咧，我諗而家我哋最關注就係一啲院舍嘅老人家，或者本身喺社區居住緊獨居嘅老人家，佢哋未打齊針或者從來冇打針嗰啲。同埋咧，就係最年幼嘅小朋友，佢哋根本上未可以打針嚇嗰啲。嗱，咁所以我諗，即係政府要睇下點樣，即係喺B.4、B.5未大肆流行喺香港嘅時候，社區流行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再谷高呢兩個組別嘅人士佢嗰個疫苗所帶來嘅保護？ 嗯，有冇特別諗法？即係喺打針嗰度？ 打針嗰度嗱，我諗的而且確，即係而家做緊嘅當然要繼續做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喺院舍嗰度，即係盡量希望咧，就係可以將嗰個覆蓋面或者嗰個接種比例再高啲。嗱，另外一樣嘢我都想提嘅咧，就係一啲最近康復咗嘅人士。嗱，過去政府係容許佢哋有6個月寬限期咧。去即係康復後先接種嘅。嗱，我希望政府真係可以收緊啦，或者縮短咧，即係嗰個即係呢個寬限期。因為咧，如果唔係的話咧，佢哋即係因為佢哋始終康復者，佢之後佢有一個即係豁免嚇，咁佢仍然可以出入唔同嘅場所嚇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寬限期唔應該係咁長咧，尤其是我哋睇到而家 B.4、B.5同埋我哋而家本地嘅數據。即係確診數字喺上升嘅時候，係咪應該要將嗰、那個康復者新冠康復者佢哋豁免嗰、那個或者通行證咧，係可以縮短嚇？ 另外我見港大教授孔凡毅在一個網上研討會上提到，現在譬如香港打兩針的接種率都是高的，另外也有大量的人之前感染過 Omicron 的 BA.2， 認為有足夠的條件令到新冠病毒是變成一個風土病的。另外他也有建議說已經向政府提議了，就說夏季可以在室外就不戴口罩，但是新冠病毒在冬季都是比較活躍的，加上冬季都是流感高峰期，所以就话咧，即系冬季嚟讲，不论室内室外咧，都系要戴口罩做运动先可以有豁免嘅。咁口罩方面，夏天可以室外唔戴，佢有咁嘅提议。你觉得而家系咪有足够条件咁做咧？ 嗱，如果喺室外，我谂要点 define 即系点定为室外啦？咁即系如果你话你喺一啲城市里边啊，一啲好旺嘅区，咁我自己觉得未必系一个适合嘅做法啦。你如果你話依個室外係指郊區嘅，依、這個都仲有斟酌嘅地方。咁但係問題都要睇翻你附近嘅人咧，會唔會即係比較擠擁啊等等。譬如我而家講緊即係你而家去一啲即係沙灘或者係一啲郊野公園，咁的而且確係郊外啦。咁但係問題都要睇翻當其時你係咪即係好多人喺度咯。咁所以我諗都要即係點去定嗰個室外呢，其實都有一個巧妙嘅地方。 頭先嘅另外提到話可以有足夠條件將新冠病毒變為風土病，另外都睇到話可以考慮向國際開放邊境啦。咁點睇佢呢兩個講法呢？ 新冠病毒都唔係淨係香港可以考慮成為風土病㗎啦。我諗世界而家都慢慢逐漸即係隨著時間過，我哋都預示會即係好似流感病毒啊咁樣，咁季節性流感病毒。咁至於開放邊境，我諗就要視乎我哋跟住落嚟嗰個疫情啦，同埋新一屆政府去點樣睇依個海外輸入個案啦，同埋點樣防止內防防彈嗰個政策點樣啦。咁我諗依部分我諗留翻俾政府佢哋自己去作出一個調整，如果可以的話。 OK， 好啊，唔该晒曾其恩医生。曾其恩咧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继续听大家的电话，有蒋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请讲。 我哋咧都系同时收到呢个消防处嘅命令嘅、但系因为我哋同时收到屋宇署嘅改建工程嘅，但系问题上而家佢哋掟咗出嚟咧，我哋做紧咧，而家维持一年，我哋都完唔到工。嗰、那個屋宇署嘅指令， 原因係咩咧？ 原因嗰啲承建商拖住個時間啦，我哋監管佢唔到啊，咁樣嘅情況之下啦，而家仲未完工噶。咁咧，我哋因為個消防令咧就到啦，我哋就已經打電話去申請咗延期啊，我哋要投標噶嘛。咁啊，問題上喺呢度啦，而家我哋發覺咧，我哋有。旧大厦嚟讲有三个水缸，头先我听到呢个纤维铝纤维缸啊，加压泵啊，我哋水从何来呢？我哋同边个部门联系呢？我哋真系冇办法搞清楚，我就都想办法去嗰啲咩团体啊，嗰啲佢哋社会嗰啲上嗰啲。民建联啊，嗰啲咁样 区议员啊，佢哋 区议员啊，嗰啲咁样睇下边度帮到手啊。民政署嗰度有，即系好多部门我哋去过都系好推卸责任咁样啦，就俾你自己去揾啦咩咁样。我哋根本寻求唔到帮助啦。我而家有份文件咧，我都想我哋去消防处问翻嗰个旺角嗰度问佢，喂，你点你个定义系点样出嚟俾我哋去做咧？ 明白， 我哋解唔解決到咧？ 明白， 你加個纖維缸上面，我本身有個水缸噶啦嘛，我哋舊嘅係冇作用嘅水缸，以前我哋用嚟沖廁嘅。 係，即係總之都係作為一啲業主，究竟點樣可以滿足到呢一個嘅要求咧？佢哋都有啲嘅疑惑嘅。蔣先生嘅睇法呢個係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

国剧夜场，袁咏仪、宋佳、宋祖儿、陈赫、张超主演《盛装》。 《盛装》年度时尚盛典举行在即，鲁宾宾声称广告部如果唔能够获得更多嘅自主权，就唔再协助专题组同时装组做活动，兼指严海、陈开儿为保严海，顺势免去鲁宾宾喺盛典中嘅岗位。到底事情会点发展呢？ 国剧夜场《盛装》， 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是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香港常见的健康问题，多数同市民的生活方式有关，当中又以慢性退化性疾病居多。2003年，在致命疾病中，癌症、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共约占年内所有死亡个案的56%。癌症是本港头号致命的疾病，在2003年就夺去超过10,000人的性命。同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在香港肆虐3个月，总共有1755人感染，其中299人不治。 SARS 非典型肺炎肯定是回归以来去到去年香港最伤痛的疫病回忆。差不多20年前的2003年，当时因为 SARS 的集访而全城恐慌。一开始资讯就不太流通，只是听到广东传来有怪病的消息，然后开始有广州、深圳抢购酒精、白醋、漂白水和板蓝根冲剂的新闻消息。当时普遍的香港人还以为这些只是过分恐慌来的。隔了一阵已经传来在香港爆发的消息，广州医院的医科教授刘剑伦在香港京华酒店引起传播 SARS 的疫情，足以在香港爆发。当时两个社区爆发点在九龙湾和柴湾，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曾经去过我居住的屋苑视察，记得当时他没有穿过什么防疫的装备，穿着西装站在养满乌龟的水池旁边观察，还见到他不时地点头。我当时也有点害怕那些乌龟会被人灭绝的，不过最后呢什么事都没有。董先生当晚还在新闻发布会上安慰染疫屋苑的居民。在香港医护人员和大家的牺牲和努力之下，香港的疫情最终顺利压抑下来。 2019年，香港再次面对疫情，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超过9,000人离世。至于其他对香港市民生命构成威胁的疾病，主要是癌症、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脏病和脑血管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因为患这些疾病而死亡的个案约占2019年所有登记死亡个案的56%。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7月1日，习近平抵港出席庆回归活动及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新增2358宗确诊，多28宗怀疑 BA.4 或 BA.5 个案。 政府本财政年度首2个月赤字652亿元。 小马可斯宣誓就任菲律宾总统，承诺推动改革，改善民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跟大家讲下有关于一啲嘅古董车或者老爷车啊，咁啊见到环保署喺5月底嘅时候咧，就宣布6月起咧就会取消一啲古典车嘅噪音同埋废气管制嘅豁免啊。咁呢个做法咧就令到咧一啲嘅古典车咧就唔能够喺香港出牌嘅咁。当时咧环保署系咁讲嘅，就话咧近年香港咧首次登记汽车入边啦获豁免受噪音以及系空气排放规例管制嘅一啲古典车咧，以及系个人进口用嘅汽车嘅车辆嘅数目咧，都系上升趋势嘅有。而市民大众对于汽车嘅噪音啦，以及系废气排放啦，都系日趋关注。咁为咗使到有首次登记车辆都可以系符合到相关嘅噪音啦，同埋空气排放标准啦，减少对于环境喺噪音同埋空气方面嘅影响啦。咁啊，环保署就系当时就系话决定呢一啲嘅车辆相关嘅豁免咧系。安排咧係豁免係取消嘅咁。最新嘅情況咧就話咧係將呢一個嘅因應咧，即係業界同埋一啲持份者對於有關建議嘅睇法啦，平衡咗唔同嘅意見啦。就環保署又再更新咗相關呢一個嘅豁免安排啊。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早晨。早晨，李耀培。 系，早晨，早晨。 系李耀培，你而家对于啱啱系即系之前取消咗咧古典车嗰个嘅噪音同埋废气管制豁免咧，古典车嗰个业界嚟讲，其实个反应大唔大？ 嗱，当然如果系一刀切嗰个反应咧，就好大嘅，因为当时咧都系唔够一日嘅时间咧，系环保署系作即系话我哋叫 suspend， 即系。撤銷咗嗰個豁免，咁使到整個業界咧都叫轟動啊！嚇，咁呢個係亦都當然啦，即係啱啱亦都早一排環保署亦都更新咗啦，或者嗰樣嘢嘅嗱，咁呢個我想都提一提翻咧，其實環境保護啦，同埋保存文化價值咧，要取得平衡咧，其實真係唔係好容易嘅。咁所以咧，即系话当环保署一刀切之后咧，其实因为个回响好大咧，特别我哋汽车会本身嘅车主啊等等咧，或者我哋啲属会咧，好多好多咧都系有收藏呢、這个老爷车嘅。咁所以咧，我哋汽车会咧就系积极咧，就系、是、请求咧就系、是、处方啦，即系环保局方面啦，同埋咧我哋亦都得到易志明议员咧嗰个支援同埋协助嘅。咁亦都同环保局嘅现任啱今日都系升咗做局长啦，就系局长咧，就佢派出一啲即系佢哋嘅团队咧。回應翻我哋好多業界嗰個訴求啊，咁所以早兩日咧，佢哋係即刻更新咗嘅時間咧，這個我覺得就係話環保署能夠迅速咁作出調整咧，咁其實我哋汽車會同埋一般車主咧都係極表示歡迎嘅。 嗯，但我想知道有幾大影響咧？即係如果取消咗之前啊，就係取消咗噪音同埋一啲廢氣管制豁免之後，有幾多呢啲古電車係受到影響而冇辦法攞到呢個首次登記嘅 咧？根據環保署同海關嘅即係話入咗車進口嘅數目咧，我所知道咧，環保署有一啲。佢哋嘅一啲數據咧，大概咧係有1500至2000车，其實已經嚟咗香港係等出牌嘅。咁但係由於佢係即係好短時間去 suspend， 即係去一刀切咧，咁其實就影響咗大概喺香港嘅車大概係1500至2000部啦。 不过讲返而家最新㗎啦，佢就即係最近又公布返，如果车龄达到30年或者以上嘅车辆作出首次登记嘅时候呢，都可以係获豁免相关管制，即係叫做又同之前嘅讲法唔同咗啦，考虑咗种种嘅原因之后咁样。有个咁嘅优化建议，但同时咧，佢都话要即系向环保署咧系申请豁免受现行噪音管制汽车规例咧，以及空气污染管制车辆设计标准排放规例嘅管制嘅即系呢一个就豁免嘅，但同时又要交咧个叫噪音及废气排放测试报告做一个审批，一方面又豁免个管制，另一方面都要交报告去做审批，两者嗰个嘅要求其实有咩唔同咧？ 當然啦，即係過往咧豁免咧，即係其實就都係因為佢要出牌啦，只不過係豁免咗環保署嘅某啲廢氣同埋噪音嘅某啲嘅要求。但係佢實際上咧，雖然環保署豁免咗，但係佢都要去運輸署要出牌。咁所以咧，不論佢嘅車幾耐，或者係20年。打喉都好啦，其實佢都係要去到運輸處咧，要做一個出牌嘅手續。因為點解咧？佢出咗牌之後咧，就同我哋而家香港其他嘅所有私家車啊，不論新嘅或者舊嘅，總唔知咧喺香港達到滿7年以後咧，其實因為你喺道路行駛咧，都有一個咧，我哋叫做運輸處一個叫做道路安全嘅一啲檢查等等嘅。咁所以佢今次咧就將即係話。以往嘅豁免其實就係話，其實佢都有需要喺運輸處要驗車嘅。咁而家咧就只不過咧就係環保處咧，佢就好清晰話俾你聽咧，如果你而家超過30年嘅車咧，仍然需要咧要做一啲咧例如好似廢氣或者噪音，咁但係要符合咧運輸處嗰、那個出牌嘅手續因為我正話都講到啦，而家7年車。每年都要驗車嘅，其實你基本一定要符合咗嗰個每年驗車嘅要求，咁就已經達標啦。 即係我意思，即係你意思就係話呢一個嘅噪音及廢氣排放測試報告嗰、那個要求係遠低於原本嗰個嘅管制嘅，即係噪音管制規例等等呢啲。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咁都係合理嘅，因為如果佢出咗牌俾你架老爺車都好啦，佢總唔知出咗牌有行車證咧。其實佢就係道路嘅使用者嚟嘅，咁所以咧佢就會用翻咧運輸處嗰個咧係7年車驗車嘅條例咧，我覺得咧呢個對於我哋老爺車，如果真係你要出牌咧，都合情合理咧，亦都係對於道路嗰個安全性咧係好嘅。 但佢今次就劃喺個界線，就係要啲車齡要30年或者以上，跳線又算唔算係叫做嚴謹咧？即係高咗咧？ 我諗因為我哋業界咧都好多啲老車收藏嘅咧，都搜羅咗好多全世界其他國家容許汽車保育嘅條例咧。咁包括譬如英國啊、歐洲啊等等咧，其實佢哋好多國家咧都係會用大概30至40年嘅車齡咧，就作為咧係老爺車嘅保育。咁所以今次環保署。佢就係將20年轉為30年咧，其實呢個 in line 翻咧，即係其他國家響對於呢個老爺車保育嘅一般嘅條例咧，就亦都呢個係唔係咁嚴苛啊。咁呢個我覺得現在而家嘅老爺車嘅車主咧都可以接受嘅。 嗯，点睇今次其实喺好短嘅时间先系取消咗个豁免啦，即系叫做收紧咗啦。咁后屘又听咗一啲意见之后，又放宽翻，又有翻呢个豁免啦。咁其实反映啲咩咧？即系会唔会系本身可能同政府部门同相关呢一啲界别嘅人士嘅沟通嘅问题咧？ 呢个绝对系嘅，因为咧响我哋收到即系话一个信息，佢咁短时间咧去 suspend 咗，即系话一刀切咗咧。其實對於業界包括最主要啦，即係例如老爺車嘅愛好者啦，或者係甚至咧有好多啲車主咧已經係買咗世界各地一啲有出名嘅老爺車翻嚟香港咧，因為過往嘅 practice 咧，佢哋都係譬如20年係可以有豁免咧，佢哋通常咧都會係買咗翻嚟咧，即係早少少因為出唔到牌咧，即係譬如話一啲19年、18年嘅車，咁佢哋有機會咧，即係啲名車佢翻咗嚟咧，喺香港咧就作為一啲維修啦，或者翻新啦，咁1-2年之後咧，到20年咧，佢就出牌嘅。咁當然呢個亦都會有一啲即係話響二手市場啊，或者一啲平衡轉手商咧，佢哋都會預早入咗啲車翻嚟嘅。咁因為過往好多年都係咁樣做，咁所以如果一刀切20年咧，這個對於入咗嚟香港嘅一啲老爺車有機會可能係會爭咗1年、2年或者3年等等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咧係幾大嘅問題，因為佢哋買咗翻嚟去等出牌噶嘛。咁不過今次咧，環保署咧亦都作為一個好寬鬆嘅，因為我所知道咧， 佢哋咧就係話啊，現在咧過往一定要超過二十年咧先可出牌啦。咁而家咧可以喺七月一號去到十四號咧有十四日嘅寬限期。總言之，你入咗嚟香港未夠二十年都好啦。咁一路數翻落去咧，超過十五年以上嘅車喺香港，都可以咧追翻一個咧係之前嘅一啲豁免。咁當然啦，喺七月十四號之後咧就不能夠啦，因為呢一啲咧就係一啲條例嚟嘅。咁咧換句説話講咧，以後嘅話咧再入嚟嘅車咧，如果真係你要申請老爺車嘅一啲豁免啊或者係優惠咧，就必須係要有三十年嘅車齡啦。 嗯，不過講翻轉頭，點解當初喺六月會有一個嘅取消豁免安排咧？當時環保署提到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越嚟越多呢啲首次登記嘅車輛有一啲咧係獲豁免受噪音同埋空氣排放規例管制嘅一啲古典車，有一個上升嘅趨勢，係咪真係咁樣咧？ 嗱，呢個我覺得係有可能嘅，即係我正話都提到咧，有一啲平行進口商啊，咁亦都可能係比較新一啲嘅，就係新一代啲嘅車啦，即係未夠二十年，咁可能佢哋翻咗嚟先，或者啱啱到二十年，咁但係一啲比較新型號嘅車咧翻咗嚟嘅，咁呢個有可能嘅。咁但係咧，即係我呢度咧，我哋汽車會係代表車主啦。咁好坦白咧，即係如果響老爺車嘅車主或者收藏嘅愛好者咧，其實佢哋嘅老爺車咧係要保持完整，唔可以改，改咗咧架車咧就唔完美同埋唔值錢嘅。咁所以對於真 係所謂改就係符合嗰啲噪音啊、廢氣排放嗰啲規定就係改啦。 冇錯，因為根據環保署去講咧。佢哋可能過往二十年呢一個規限咧，有某一啲人士咧，可能因為佢架車都即係叫好新啦，即係二十年嘅啫嚇，咁咧好可能咧係佢哋對於二十年前嘅一啲比較新啲嘅跑車或者係一啲卡式嘅車咧，佢哋對於噪音方面咧就係、是、比較上可能會係。即係比香啲老爺車咧，會係一啲噪音係大一啲嘅，咁好可能咧，因為有咗豁免咧，咁從而咧就係呢一個環保署啊都收到啦，或者警方收到一啲投訴啊，咁而咧佢哋作出一啲咁嘅更改咯。 嗯，不過佢同時都提到話，市民對於汽車噪音啊、廢氣排放嗰啲都日趨關注，咁今次又叫做放寬翻啦，即係收緊完又放寬翻啦，咁又係咪回應唔到市民嘅關注咧？喺呢方面又 嗱，我一開始都講啦，咁其實環境保育咧就對於嗰、那個汽車嘅文化咧係要取得個平衡嘅。 嗯， 咁所以換句説話講咧，即係話如果真係老爺車嘅愛好者咧，換句説話講，不論佢三十年、四十年咧，好坦白，對於廢氣同埋嗰個噪音咧。佢哋係影響不大嘅，因為第一佢哋唔係成日用，第二咧佢哋係要原裝性啊，咁同埋咧好坦白啊，嗰啲老爺車愛好者行得快啲，佢哋都唔想啊，因為咧咁嘅車齡咁大啊，即係好似老人家咁係嘛，咁佢哋咧係作為一啲行仔啊或者觀賞嘅，咁所以咧呢、這個要取得平衡咧，我哋就係要當然不論老爺車也好，或者是過往一些車道，他們都要有七年驗車的要求，他一定要達到個要求，如果達到個要求他就可以出牌了。所以換句話說，這個呢都是一個對於老爺車的文化啦，還有呢是對於環境的保育呢取得一個平衡咯。 OK， 好啊，唔该晒李耀培，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李耀培系香港汽车会会长嘅，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仲有一个嘅3号强风信号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周伟业。 叙事治疗的工作地图由麦克怀特 Michael White 所著。记载了叙事工作 Narrative Practice 的大要，令到读者掌握重新解读自己人生故事的方法。 找到自己的身份意义是重要的，如果你心目中没有重要的意义，那可能会感到迷茫，或者是一种总是欠缺了什么的感觉。 但是我们如果要帮助其他人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直接问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你的身份是什么，未必最有效。毕竟这些问题很虚无，或者对方也可能自己思量过。 叙事工作者要帮助对方探索自己的身份，可以参考书入面的英假对话 Scaffolding Conversation， 先由了解发生过的事情开始，例如是一场同同事的冲突，再一步步了解类似的冲突会不会在其他范畴那里出现，例如是感情上面的争执。如此一来，这个过程有助对方清楚明白他所面对的是什么。 之后工作者可以探索对方对这些事件的评价，例如问你举了不少冲突的例子，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这个会冲突的自己 OK 呢？对方可能回答有时 OK， 我认为我喜欢为原则坚持的自己，但是在无伤大雅的事情上亦都想成为更加圆滑的人，因为冲突会为人带来伤害。 这样一问，一些重要的价值观便会自然呈现，勇敢、坚持、重视其他人的感受。而当对方都对这些身份感到认同，身份便会成为帮助对方在难关之中坚持下去的心理资源。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叙事治疗的工作地图》，作者麦克怀特，由张老师文化出版。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你们听紧咧就系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就职典礼嘅转播。咁啊，呢一个嘅典礼咧就会系今日朝早啦，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嘅。咁就会由专程嚟到香港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咧，系为行政长官李家超啦，以及各主要官员咧系做监誓嘅。而家喺咧係會展中心現場呢度咧，已經見到咧唔同嘅來賓咧係已經坐咗喺台下嗰度噶啦。咁喺習近平主席咧為行政長官李家超同埋主要官員監誓之後啦，跟住落嚟咧就會係有行政長官咧亦都會為行政會議成員等等咧係進行監誓嘅咁。嗱，暫時見到咧喺畫面嗰度都睇到啦，係會議展覽中心嗰度啦，有啱啱卸任咗嘅行政長，啱啱卸任行政長官嘅林鄭月娥等等嘅嘉賓咧，都已經喺現場噶啦。嗱，講翻尋日啦，喺國家主席習近平啦，同埋夫人彭麗媛咧，就係下晝係搭專程嘅高鐵啦，係嚟到香港嗰度咧係視察嘅，咁啊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嘅，寻日咧亦都喺大堂嗰度咧系有唔同嘅嘉宾咧系迎接啦国家主席习近平嘅，咁啊包括咧就有今日咧会系就任嘅行政长官李家超啦，咁啊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以及是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陈志思等等的，那昨天这个的情况来的。那今次早的时候呢，在金紫荆广场呢也都是举行了升旗仪式。在上午8点呢，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外面的金紫荆广场那里举行的。舉行升旗儀式過後咧，亦都見到有特區政府嘅紀律部隊啦，喺維港嘅上空啦，以及係海上啦，做敬禮嘅咁。嗱，升旗儀式咧係結束咗之後咧，特區政府咧就喺稍後啊，轉頭啊，就會係舉行呢一個嘅25周年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啦。而在現場呢度咧，暫時都係見到係仲係準備緊啦。咁啊，喺前排嘅位置咧，就係相信係等待緊啦，係 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埋佢嘅夫人彭麗媛咧係會係嚟到台下嘅，見到咧啲凳咧已經係準備好噶啦，亦都見到咧相關嘅啲著好白色